剩下什么？穷途遥远，命运就似大海的小船，能安躺你心内便安全。住在路边，仍然无怨。若是没有什么伊甸园，离不开你掌心来回转圈，愉快过大世界歌舞集结团。趁责任上恋跑开，不必要隐怨，与幸福真可以如世界歌舞几剧团，趁太阳上暖。